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位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，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让城市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。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6点FM974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秋风送爽，天高云淡，深秋就这样来了。那个繁华严峻、燥热难耐的夏日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。不论是不是出生在这个季节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喜欢这样的温度与气候吧。早上好，我的朋友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，歌飞扬向各位早起与秋天相遇的好朋友问安。我是刘慧，民歌走天下，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从广西出发，来分享李健为你来讲述的这首似曾相识的《山歌好比春江水》。 江水弯弯流长，可曾经过他，山路曲曲向前，那是我的家。穿行在晚霞，满身边依然开着童年的花。 是你我熟悉的歌声，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，源于自然，源于内心，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。一年四季，歌飞扬，尽情赏听。 新天游今天的这个特别的版本来自歌手阿宝和东林。新天游是流传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的一种汉族民歌形式，又称顺天游和小曲，在山西呢被称为是山曲，在内蒙古则被称作是爬山调。很多人讲它是黄坡黄水之间的一朵奇葩，不过这奇葩这些年也没太有所突破，有点遗憾。这里是歌飞扬，在秋天的早间，让我们在歌声里来云游四方。这一站我们要去到东北，姜鹏要您来演绎这首火辣辣的东北情。 是嘎嘎冷的天儿，东北人怨恨。

的歌谣，牡丹儿绣在金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想象人间变模样。 一直很喜欢黄雅莉在这首《蝴蝶泉边》当中的状态，据说在当年是一位只有18岁的音乐人创作的这首歌，可能在第一时间会给你一种活泼的印象，但是在这之后，你会因为似曾相识的音乐旋律而让人觉得特别的感动。原来那个年代里，关于情意的表达，我们会记得如此深刻。这种真情，你是不是真的久违了呢？歌飞扬民歌走天下上半场的最后一站，让我们继续落脚在云南。歌曲《云南美》最初是为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建州50周年而创作的。2008年，哇哦！十年之前了，由那英来演唱。后来呢，在原词的基础上，由刘青作曲，作为了电视剧《新五朵金花》的主题歌，曲风欢快明朗，歌词生动活泼，为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云南的民族风情。好了，我是刘慧，稍事休息，稍后邀请你继续和我一起民歌走天下，待会儿见。 天也云南美，地也云南美，冰川般热海，蓝天彩云追，山也云南美，水也云南美，江河淌碧玉，群伦尽翠微，森也云南美，

情千年生花，远远的有人听见，是雨发出回响，阳光下我们心系着落叶的芬芳，我们心系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，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，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，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。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微蓝北京”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颂唱千年运河谣，咏叹改革40年。10月16日，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，北京广播电视台、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“运河潮起40年”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夜间南部有出现零星小雨的可能性，雨量小，对出行影响有限。同时夜间有利于辐射降温，预计早晨本市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7度左右，体感偏冷，晨练的朋友要注意保暖。白天本市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，由于地面转受弱气压场的控制，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，天空不太透亮，但是仍然比较适宜假日出行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晴转多云，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5%。白天多云见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3，适宜穿毛衣类服装。 歌飞扬，带你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欢迎继续收听。 好吗？溜溜的山上，一朵溜溜的云哦，短短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，月亮弯弯，康定溜溜的城。月亮弯弯，康定溜溜的城。 衣来流露的看上人才流露的好友，而来流露的看上回荡流露的加油。 又叫跑马溜溜的山上，是四川康定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歌，声名远扬，一直备受青睐，很多的音乐人都对其进行了再度创作。刚才耳边的这个版本来自歌手普巴甲。欢迎你回来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刘慧，德飞扬继续邀请你跟我一起民歌走天下。这一站让我们相约去到青藏高原，为你请出胡斌带来他的这一版此人拉索。 高高的雪山地上只人拉索，一朵格桑花开只人拉索，寒枝默默绽放只拉索，一份抗寒雪意只人拉索， 阿里王的吉拉只拉索，阿吉下山里 浏阳河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，这首中国经典民歌创作于1951年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仍然是广为传唱，并且我们会听到以不同的方式和风格进行了另类演绎。此前我们的印象当中有周笔畅的浏阳河2008，今天我们也来推荐温柔婉约派的佟丽带来她的这一版浏阳河，赋予了老歌很不一样的感觉哦，听听看。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，几十里水路到湘江，江边有个神 飞扬，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。 耶，那什么歌怎么感觉？也那说事啊，也看就看，也听不就是呼吸了，就不就是呼吸了，也说不就是呼吸了，也我们的就呼吸了，也比你我们的呼吸了，要一个啥？一起说大哈。 这里月儿圆又亮，这里的星星会说话，这里鲜花遍地开落，这里的人们幸福吉祥。 刚才连续为我们唱歌的是来自草原的小歌手乌达木，以及来自西南的组合愚人制造，分别带来了他们本民族的歌谣《梦中的额吉》以及《吉祥九歌》。民歌走天下，今天节目的最后带给大家的是来自魏新宇演绎江南风情的这一首《水墨江南》，很有意境。好了，欢迎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愿你留声，我是刘慧，明天的同一时间，让我们共同在歌声里来纪念一位刚刚过世的蒙古族歌唱家，明早见。 一段情两颗心人海相见，一阵雨两行泪滴露无言，一江水两座山洞听过千帆，一份思念两行白鹭上青天，一条线两个人一世姻缘，一注定两生叹如此委婉，一座城两条街落花一香晚，一地落叶两池心事成花圈。水墨泛淡江南风卷云散，灯尽淡淡湖面映你容颜，你就像那一只漂泊小船，我愿做你永远停靠的岸。见着你踩着巨幽人间南山，我愿与你缱绻在人间。一段情两颗心人海相见，一阵雨两行泪滴露无言，一江水两座山洞听过千帆，一番思念两行白鹭上青天，一条线两个人一世姻缘，一注定两生叹如此委婉，一座城两条街落花一香晚，一地落叶两池心事成花卷。水墨泛淡江南风卷云散，灯尽半淡湖面像那一只漂泊小船，我愿做你永远停靠的岸。水墨泛淡江南你撑着伞，月光下花灯浅笑的灿烂，牵着你踩着巨幽人间南山，我愿与你缱绻在人间。水墨泛淡江南风卷云散，灯尽半淡湖面映你容颜，你就像漂泊小船，我愿做你永远停靠的岸。水墨泛淡江南你撑着伞，月光下花灯浅笑的灿烂，牵着你踩着巨幽人间南山，我愿与你缱绻在人间，我愿与你缱绻在人间。 是融入自然，让音乐倾听彼此，让我们望得见山，看得见水，歌飞扬，带你亲近田园，回到纯真。 我是刘慧，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敬请赏听。 攥着我的手，让我